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小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在家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每 98.2 AM927 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听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一起可以现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呢在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大家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些画面了。 没错，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fe 啊直播平台呢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互动。在这儿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来，今天有老友来啊。 对，今天两位都是老朋友，但是斯坦好像是第一次来我们的新直播间吧。 来过来过来了。 我上次来过一次，然后呢这次是第二次。 没有来过，这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欢迎演员导演斯坦，欢迎。 欢迎斯坦。斯坦其实主要是制片人。 演员导演，你看我长这张脸。 我们可能不熟。 不想当演员的导演不是好制片人。 对。 哎呀哎，真快、 啊。特别棒啊。 来看看真正导演吧。 还有。 徐冉哎。 真正的导演。哎，大家好。大家好。 Hello, hello, 大家好。 导演田宇。 这事儿你别说，领导都听着呢，我不能干私活知道吗？ 其实能导戏是吗？ 你说田宇啊？ 你 我可以，我自导自演自编、哎、你知道吗？ 行， 那就叫直播， 那就对。自己写稿自己说， 你们太烦了。我跟你说，今天是一特别甜蜜的日子。 是啊， 七夕，中国情人节，我们传统的这个特别浪漫的一天，对吧？ 但其实七夕最开始是乞巧节嘛，他说的是这个女生们要在这一天要送给自己的，就是在古代时候给自己的男朋友啊或者是自己的爱人做一些鞋啊，做一些女工之类的。 嗯，女红，谢谢。 我们就呵呵吧。 我给你故意逗个闷子，你听不懂吗？ 哦、是特别甜蜜，这个闷子让你逗的。 气死我了，每次这种梗我这个搭档都接不住。 你这个梗真是太白字儿了，显示 不是。我跟你说、我想说的是，你刚才特意强调一下，在古代的时候是女孩子送给男孩子的，是不是因为你今天要送你老婆礼物？ 早送过了 啊、哦！今天送什么了？ 两颗大钻戒啊！ 哇塞，这不是去年就送过了吗？怎么今天又再重送一遍？所以我跟你说，我今天一天在别的频率还在值资讯班哈，我一天就不断的在给大家介绍啊，今天哪个饭馆有好吃的呀，又有优惠套餐吧，什么哪儿有什么旅游线路吧。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世界对于单身人士们来说，简直我跟你说太不公平了。 我一哥们儿今天求婚。 我说单身人士，你说求婚，你这 求完婚就不单身了？之前是单身。 我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嘛，今天这个日子对于那些可能失恋了的呀、分手了的呀、婚姻触礁了的那些人来说，你说多伤感多伤感，是不是？所以我就决定。 你指向田宇干什么呢？ 我带着斯坦来的。 我跟你说，所以我今天准备当一回全国 DJ 当中的 你想好、 清流。 你想好今天之后你明天会不会还有工作啊？ 啊，我当回清流啊！我要给单身人士们送上一首歌。 哦，那倒没问题。 是不是？ 嗯， 今天一天大家都给有情人送上祝福，对吧？我就想告诉大家，无论是自己过， 你们的有情人将会在你的面前等着你们。 对，无论是自己过的，就我觉得有的时候自己能让自己开心也很难啊。就是有情的，自己过的都要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对吧？ 是。 所以这首歌呢送给大家，每次情人节的时候这都是我的保留曲目，今天拿来跟大家一起听一听啊。 这首歌我特喜欢。 来，你知道是哪首歌吗？ 不知道。 斯坦是为了给我周台，你能不能不问这句话？ 不一定，他可能是为了 我要放 了，放吧， 我要放了啊。 世界之大，为何我们相遇？难道是兄妹？难道是亲戚？ 今天是2月14，传说中的情人节，满大街的男男女女都要在今天过节。 平时卖的玫瑰花是2块钱一朵，今天晚上都翻了10倍，姑娘还是乐歪了嘴。今天是2月14，传说中的情人节，我打算回家一个人待着，没事看书吃泡面。可有个傻傻在 QQ 上问我，你怎么还是一个人，我忍不住的对他喊出这样亲切的慰问。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13多年的兄妹，祝今天晚上的电影院和餐馆全都没座位，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13多年的兄妹，不管是莫泰如家7天汉庭全都订不到床位。过你们的情人节吧，一枝红杏出墙来，过你们的情人节吧，意外怀孕怎么办，过你们的情人节吧，红杏出墙来，过你们的情人节吧，意外怀孕怎么办，不是我不小心，只是真情难以抗拒，不是我存心故意。 确定你出去之后不会被袭击啥的吗？ 应该不会吧，就是我当然还是保留我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这种甜蜜祝福了，但是我就希望能用这首歌，当然这歌词有一些开玩笑， 不是送给这些单身的朋友们呢， 就给他们带来一点欢乐还不行吗？他们今天受到的暴击还不够多对吗？ 没有啊，那可以自己找啊，你比如说儿童节你过 人家开心呢。我跟你说，你这种人就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为啥 你知道吧，就因为每年好像都特别甜蜜，刚才还舔着大脸说啊，2克拉大钻戒啊，送过好多回了，我跟你说听众朋友， 就是每次都拿回来你还要不要 真是我服死你了。行吧，来接下来咱们进入我们的 这 篇片段 吧、 哎，叫什么呢？ 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今天的这个网剧哈， 咱们先说是戏中戏吧。今天咱们主要唯独是这个《爱情公寓》一个桥段，《爱情公寓》很多人呢估计都倒背如流了，是吧？就抓耗子那段，就是何悠悠两个人承担4个人房租的这个一菲啊，吉米新室友，他借机鼓动对面男生搬过来一块分担房租。就在这个时候，男生房间里面闹耗子了，几个男生吓坏了啊！一菲借此机会针对他们制定了一揽子管理计划，甚至扬言要收保护费。子乔等人不满一菲的这个暴行，就要设计报复。那么得逞之后的他们忘乎所以，而向来这个神勇的一菲岂会就此善罢甘休？所以闹出了一个啼笑皆非的各种好玩的故事啊！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跟我们互动起来，看看究竟今天谁来扮演谁呢？ 好的， 我的老朋友斯坦，我好久没见他了，我一定要让他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一菲， 那来吧，进入我们今天的网剧每日推荐。 好， 我的 第一个说的是《河神》。 嗯， 哎呦，前两天我看一消息说，《河神》这个在网上的点击率好像点击量已经超过了《全游》了，是吧？ 全 游戏了 啊！但这两个我觉得没什么可比性吧？ 对，我也感觉是。 不是主流网站 啊，不是，不是点击量，是那个评分。 啊，是豆瓣啊， 豆瓣评分、超过了《权力游戏》， 这我还真没关注，这么高吗？还是8点多？我记得是。 嗯， 之前《 河神》的口碑一向是还挺好的，我觉得上榜的这几次吧， 嗯， 都是还挺不错的分数， 一直保持几千万。 对，包括它的点击量也非常高。来，再给 大 家介绍，对， 这部剧呢改编自天下霸唱的小说《河神一鬼水怪谈》，讲述了民国年间的天津卫啊，水患频发。河中怪力乱神之事不绝，郭德友、顾影等人呢，为了阻止这蘑菇道的复辟，卷入一桩桩离奇的案件当中。当时，一个叫做蘑菇道的邪教组织肆虐经济一带。20年之后呢，郭德友和丁宝再次发现了蘑菇道的这种踪迹。郭德友、丁宝、顾影、肖兰兰4个人为了阻止蘑菇道的复辟，卷入了一桩桩惊悚离奇的案件当中。相比这个最近播出的其他的像《盗墓神话》等等影视剧哈，《河神》的评价刚才说了非常的高。现在这部剧已经是更新完了，没有看过朋友可以一次看个够。 嗯，我就比较喜欢那种养肥了再看，不知道你们是什么观影习惯啊？ 我有时候确实等不了，有时候 我也等不了， 对吧？就追呗，等呗， 一集一集必须追着看。 啊、对对对对。 啊，就所以啊，就是因为你很难忍受等待的那个过程，所以 多看几个呀、 啊。就你， 是啊， 对吧？ 你多等几个吧就行了。 我的天啊，我你刚才说的这句话，我就理解了女孩跟男孩的不同哎。女生就特别专一， 这两回事 儿。男生就一定要撒大网，我的天哪！于浩啊， 这坑挖的， 一口吃一大胖子。 哎呀，来吧， 还是个大胖子。 你们俩这大胖子就别互相怼了好吗？真是的。 来说第二部， 你这 第二部啊，叫《血染大青山》，也是在爱奇艺独播的，但是播放量是1803万，也不少哈。讲的是抗战题材的这个一部剧，说有一群青年在大青山突围战当中，他就是带领着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抗击日本侵略者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故事，感动的我呀。然后这个 作为一个军人的子女，你想说什 么？你每次都你能换个话题？ 不是因为你每次都提，我替你说。 我这回没提吧？你真是，我都说腻了。对，然后七七事变，身为南苑学生军训团一员的这个云铁铮和这个日军就进行了一个血战啊，南苑失守，然后他带伤呢突围回到了北平，刺伤了日本军官叫冰田太郎。然后呢这个北平沦陷之后呢，云铁铮就来到了山东寻找身为地下党的哥哥，但是呢没想到就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哥哥被黑枪打死之后，然后就特别哎呀我跟你说国仇家恨啊，就决心一定要报仇。然后呢临沂保卫战他救下了国民党军官庄子安，两个人呢就因此结成了生死兄弟。日军南进，其独立旅的团长正是他的死敌冰田太郎。冰田和暗藏中国多年的这个日本特务加藤圭藏还有土匪刘七黑，他们相互勾结，不断的向云铁铮等人发起了进攻。那抗大一分校后来来到了山东，云铁铮呢就进入了抗大进行一种系统性的学习，毕业入了党，而且还留校担任了军事队中队长这样的一个职务。他又提到了一个人叫庄子安，他的青梅竹马的 庄子安就是那个国民党军官 啊，对，就是说嘛，就是他的生死兄弟， 对 吧？ 对， 生死兄弟的青梅竹马的一姑娘叫林冲如，他就一直爱慕着这个云铁铮。 你这不是乱了套？ 对呀、啊，但是云铁铮心里一直装着别人啊，这还有感情线的这个故事。那日军呢，后来扫荡了根据地，云铁铮带领军事队掩护，庄子安以他的特殊行动，在关键时刻打开了一个突围的通道，最终和日军是同归于尽，壮烈牺牲的故事。 这种抗日题材的剧，在作为网剧能够达到每日播放量1800多万的吗？ 好厉害！ 对， 所以我特别好奇，他主演是谁？对，有可能演员会比较有名了，因为我没看过这个啊。 阵容可能会比较强大。 对，如果普通人，我觉得还好吧，应该不至于。 而且确实，网剧现在绝对主力还是真的是年轻人，对吧？ 啊，对，肯定的，20到30。 你说观影人群是主力是年轻人是吧？ 对，绝 对 主力， 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啊，所以那还有1800多万，哇塞，那证明他 相当棒了。 他我肯定有自己独到的地方哈，可以推荐大家伙去看一看，叫做《血染大青山》。 于浩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吧。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网大吧。 看网大了。 网大叫《猎魂师》，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当然播放量191万，作为网大来说也不少了哈。这部网大呢是根据人气漫画《猎魂师》改编的，讲述了普通人李瑶，他是孙浩演的，偶遇了猎魂师郑明玉和南风，因为这个因缘际会之下呢，加入了这个猎魂局。那么以为从此就可以摆平平庸小人物的这种命运了，不料呢却因此葬送了自己唯一的两个亲人。暴怒之下，这李瑶触发了原本隐藏在体内深处的这种妖力，平凡的生活从此有了改变，却不得不与体内另一半的妖力去抗争，最后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能力击退邪恶势力的故事。 反正这一部剧的制作也还挺用心的、 视觉效果啊什么的啊，包括动作都特别的精良。 其实我觉得你像这种啊，我们可能平时说剧看剧看的比较多了，就能明白他身体里有种妖力，其实就跟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自己想要放弃，想要妥协，你跟自我进行一个斗争，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就是夸张的表达吧。对吧？ 你这个升华的我很难想象，就是以前没有想到过这样 啊。真的吗？ 对，没有，很难。 我是不是可以当编剧？ 不是，就是妖啊，这个人啊，他人妖啊，不是，就是这个人和妖这种对抗，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么深的东西。 你不觉得吗？人其实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啊。 这都这么说， 两个就是两个想法呗。有的时候确实是犹疑啊、抉择呀、以及不同人的这个性格成分。 对，而且你没发现吗？其实人就阻挡你前进的最大的敌人是你的惊恐跟你的就是对未知的一种恐惧。就你会发现你比如说你一天我就特别纠结这件事到底应该怎么办，其实你会发现你有的时候你真的迈出去某一步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没什么，那回事嘛。 那是 吧， 一般都是人把自己吓唬住。 所以一说这个体内另一半有妖力，我就觉得这就是自我。 是没错，咱们整点之后继续聊，稍后见。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AM 927正在为你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徐冉。大家每天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982魔力工厂的这个进入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之后，点击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展示的一些情节啊。当然如果大家不太方便看手机直播的话，也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那同时 如果喜欢下这个 APP 的话也有啊，专门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App 这个直播平台去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参与互动。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鼓掌。 这个环节每天是我非常开心的环节，可以运动一下。 就鼓掌是吧？ 对， 平常运动真是太少了。 那天天坐着，因为坐着都胖了。 没有没有， 工伤工伤。 没有没有没有，看不着，坐着看不着胖。 哎呦天哪！我要真的是有这个，我们即将要排的这《爱情公寓》里的这胡一菲， 这种能力， 对， 你就弄死我。 哎、你别老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 啊、 我觉得有点不太好。 证明 我懂你哈。来来来来来，说一说这个剧，说的是爱情公寓的。 对、 啊、 今天我们对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个桥段是这样的，说和悠悠两个人承担四人间房租的一菲呢，就特别想再寻觅一些新的室友，所以就借机鼓动对面搬来的男生说，哎，你们一起跟我们一起住吧，我们可以分担房租， 是分担钱的。 对，就在这个时候男生的房间里闹起了老鼠，几个男生给吓坏了。那一菲呢就借此机会针对他们制定了一揽子管理计划，甚至扬言我要收保护费了。 好家伙， 这个时候子乔呢就是这几个男生不满这个一菲太暴力了，你暴行我不能忍受了，这个时候我伺机要报复。得逞之后呢就忘乎所以了。但是呢向来神勇的一菲岂会就此看罢甘休呢，善罢甘休呢，哼。 你老拿着一饼在这吓唬谁呢？ 他以为你是曾小贤呢。 来来 来 他说你是曾小贤 啊，他是一个贬义词是吧？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好男人就是你嘛。 哦，好嘞，我就是曾小贤，是那句话了。来吧，导儿给我们出出气。 这里面其实戏本身没有特别的紧张，这人物比较有意思啊。因为这个先说胡一菲啊，胡一菲她那个是一个女博士，但是非常厉害。然后 不，首先女博士但是非常厉害，女博士不就代表厉害吗？ 啊，不，她那个厉害是武力上的厉害。 哦， 华妃那个范儿， 谁 看过 华妃的那 个？哦， 看过吗？好， 一集不落。 我《爱情公寓》一集不落的看的。 喂， 因为我那时候正年轻，他正在播，我就，不是09年吗？我大学刚毕业， 这是我见过， 然后刚好租房子， 大学刚毕业还敢说自己当 时真的 多么年轻， 太奇葩了， 你成长太快了。 田导，真的真的真的，我一直在我心里你一直是个很稳重的形象。 啊、 今天你人设崩塌了，我跟你说。 没，还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因为《爱情公寓》当时这个戏，我一开始我没看，是我朋友给我安利的，说那个有一个情景剧特别好看，因为但是我当时没抱太高的期望。是从那个《武林外传》之后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情景剧。 对。 然后我就看了一眼，我说哎，我说这可以，因为它其实借鉴了好多美剧的东西。 对 啊、就是《生活大爆炸》《 老友记》啊， 是对，《老友记》《生活大爆炸》它结合了好多。 这么高的评价 啊！ 这么高的评价，哇塞！ 它是借鉴了。 啊、 哦，对的，但是其实也做的不错了，本土化做的挺像，但他我觉得也不用深究，就是他好多集，剧情有点太雷同。 哦， 啊，对，就是包括里面的人设啊，就是《生活大爆炸》里面有个印度人，他遇到女生，他说不了话。 对， 这里面有一个关谷神奇， 他也是 也这样，对，就啊、反正但是你没看过不会这么想，但是如果你看过的话，会觉得有点照猫画虎啊。不过我觉得本土化做的还是挺不错的，而且这些人物性格都。比较突出吧，帅哥美女起码是、里面的女生基本没丑的吧，对，男生就嗖吧。对，因为当时还是冲 田导还年轻的时候都记不住男生长什么样了。我懂， 没有，当时在这个之前我最想看的是奋斗， 电视剧，然后之后看这个，所以我感觉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看这种年轻人在一起的故事，对，所以可能跟我个人喜好有关吧。 嗯，喜欢年轻的 啊，对对对，就喜欢永远喜欢跟自己一个年纪 漂亮的， 喜欢小的， 嗯，是的， 喜欢兄妹， 但是动画片我也不怎么看， 是吧？ 好吧，那 今天在过节啊， 对，说到这一部剧，你看我们现在主要角色张伟、吕子乔还有曾小贤。胡一菲、关谷，就是胡一菲跟关谷这两个人的这个戏份好像相对来说少。 关谷就几句话。 给我们分分角色吧。 对， 我来关谷吧。 你要来关谷，你就得把胡一菲给。 那算了， 他俩是打包的。叫关谷一菲。 嗯， 你看，你还要关谷？ 他肯定不要，他不要。 那你就一菲一块来了吧？ 可以吗？ 一菲就比较凶一点。 斯坦没问题。 对，斯坦没问题。 对， 斯坦演 斯坦一个人能演《甄嬛传》一套。 对， 除了 宋芝， 皇上都能演。 紫衣上红， 你们给我退哈！ 你们给我下棋。 来，那这样，咱们听一段原声片段，然后咱们就准备开始，好吧？ 真是比李连杰还真子弹。 你们几个废柴，堂堂几个大男人，居然怕一只小老鼠。 哎，这不是害怕，不是害怕，这是爱不动。谁说我怕老鼠？ 武士先生，那你刚才为什么像一个地板上？ 他是唯一不怕的那个，不过子乔拿闹钟砸老鼠的时候误伤了他。 以后三更半夜不要大人小叫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看我跟悠悠都被吵醒了。 我是被你吵醒的。 都是被三个呐喊。 怎么是三个？不就一只老鼠吗？ 我说的是你们三个。 为什么？怎么还会有老鼠啊？ 爱情公寓从来不闹耗子，全是因为你们几个。吃剩的外卖从来不扔掉。回头那些耗子全家移民过来，你们怎么办？ 不是有您在吗？ 我告诉你，我正在招室友，你们几个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楼层的声誉。 你怎么又突然招室友了？ 展博和婉瑜周游世界去了，我和悠悠两个人付四个人房租，好玩啊。 要不然你们谁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我可以保护你们哟。 我觉得情景喜剧有时候很大一部分能成功跟这个笑有直接关系，我觉得 罐头笑声是吗？ 对，氛围很重要。 哎，对对对对对，他这就是罐头笑声。 所以很多人说听我们的节目特别欢乐， 就是录好的，然后到这儿的时候给你放一下。 哎，我知道，就是罐头笑声。但是你看《生活大爆炸》这种，包括《老友记》， 生活大什么？ 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大爆炸。 Big Bang 现在已经在播了是吗？ 对、啊、 对。 斯坦，你话筒已经开了啊，你注意啊！ 在乐不的，能说不能？不是，他们就是现场是有观众的，包括我爱我家，对吧？ 啊，我爱我家是有的，这个没有， 这是没有的。 对对 对， 对， 这没有，没有， 没有。 对，所以你现场的笑声是收不到的，都是后配的。 对，罐头是后配的。 对， 为什么罐头呢？ 就是装好了吗？打包好的。 哦 啊，你要什么给你 往里放 给你啊？对对对对对，那个我爱我家是好像是基本上都是现场， 就是现场嘛，在咱们学校拍， 好奇没有怎么加，但那个就比较真实。 咱们学校拍，不是在咱们学校那电视台 啊？对对对， 就我们学校电视台 啊 四百平嘛， 不是四百啊？你说四百平就四百平没关系，这个咱们不争论。 电视台那块 儿，哎，咱们能不能说正题啊？你们仨大老爷们儿，我今天也是服了你们。 咱们四个学校， 真是的，把我撇的一干二净的。 胡一菲，胡一菲关谷就是斯坦嘛，另外三个男生，咱们三个男生挑一下。 行，来你挑吧。 我挑张伟，我 既然都已经当爷们儿了，我就听你的吧。 胡一菲啊，关谷胡一菲要一个人演。 我知道关谷不男的吗？ 啊 啊， 那我一人饰演男女俩角 啊。啊，对，没事，关谷就两句话，你可以的嘛。 来吧， 导演真是不挑啊。 对，那个我来张伟吧，我比较斯文。 你张伟吧， 没看出来。来胡一菲吧， 妹妹，张伟是个律师。 那我吕子乔把曾小贤留给于浩。 对，曾小贤是一个重头角色，因为这个戏其实最火的就是曾小贤。 对， 对对对，我很紧张。然后曾小贤应该是个 陈赫， 应该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不 挑我。 你听过他那个特别有名的那句口头禅吗？好男人，好男人就是我。 没有。 啊，他是一个电台主播， 嗯， 他每回开场的开场白是， 嗯， 好 男 人 就 是我， 我就是 曾小 贤， 就是这种 贱是吗？ 对，特别贱的， 嗯啊，你就本色出演吧， 贱不了啊， 你可以可以。 你才可以呢 真的于浩你就别 演戏了，你要放下你的姿态， 对，你就把你最真实的本我拿出来好吧。 哎，你那个我现在是娘是吧，不是贱是吧，我在这现在有下意识的在捋这根线。 哎呀，不一样，你的意会错了 啊！ 你不是演胡一菲 哦， 你不是娘，你是贱，记住了，这个人物特点是这样的，好吧？ 那我就演娘， 对， 胡一菲 贱。那个，你再举个例子来， 举个例子啊， 比如他第一句话就是那个，这不是害怕，不是害怕，这是爱护动物。 对他其实就是有一点装小孩的这种，有时候说话会有点那种嗲。 嗯， 你们几个非常，我看。居然派一只小老鼠，前面就胡一菲，曾小贤说：“这不是害怕，不是害怕，这是爱护动物。”他会给你狡辩一点的， 哦， 对， 这明明是撒娇 啊，他有一点点， 这有点撒娇， 反正就是不要脸， 胆小点怯懦， 给自己找这种台阶下。 嗯， 哦，我出不来， 就萌萌哒小可爱就 好 了，好 吧，好吧，来吧， 做自己。 其实就是陈赫平时那个样子，如果你看过他以前跑男或者是什么里面的。 好吧，来吧， 对，他就那样， 来吧， 啊， 宋维斯那范儿的， 你们说了一个， 为什么要提这个人 ？Who knows？ 我也不认识， 我不认识， 啊，来吧，那个这里面这三个男的都比较怂一点啊， 怂是吧？ 对， 是强势的， 对，胡一菲是特别强势的， 他们是最强势的， 他们在性别上是男女，但是在性格上面是截然相反的， 懂了， 就是，对对对，啊，我们是演的偏女性一点，啊，然后他演的偏男 的爷们一点， 对，你就爷们儿就行 了，那你声可得是拿小嗓。 啊，可以， 是吧？ 对，胡一菲。好，那来，大家准备了啊。 好， 张伟、吕子乔、曾小贤，大家都分好了。来， 这是不是啊？有老鼠，打死了！ 对，从咱们这个啊，三二一啊开始啊，来，准备，三二一， 啊！有老鼠， 打死一菲， 我来！ 一菲，你真厉害，徒手毙老鼠，真是比李连杰还甄子丹。 你们几个废柴，堂堂几个大男人，居然怕一只小老鼠！ 这不是害怕，不是害怕，这是爱护动物。 谁说我怕老鼠啊？ 武士先生，那你刚才为什么吓晕在地板上？ 他是唯一一个不怕的那个，就是子乔拿闹钟砸老鼠的时候误伤了他。 以后三更半夜的不要大惊小叫的啊，还让不让睡觉了？看我跟悠悠被吵醒了，都是被这仨混蛋给害的。 怎么是三个呢？不就一只老鼠吗？ 我说的是你们三个。本来爱情公寓从来不闹耗子，全因为你们几个吃剩的外卖从来不扔，回头那耗全移民你家来，怎么办呢？你 不是有您在吗？ 我告诉你们，我正在招室友，你们几个已经严重影响我们楼层的声誉了。 我说你怎么又突然招室友了？ 展博和苑鱼周游世界去了，我和悠悠两个人付四个人房租好玩啊，要不然你们谁办会跟我们一起住啊？我可以保护你们哦。 张伟，你的成长史还真是艰难困苦啊，一人出来混不容易，来我敬你一杯 啊。我插一句话哈， 嗯， 这个地方开始是换场了， 嗯， 啊，这刚开始是一个主题曲， 对，中间有个主题曲，然后现在是在酒吧里， 好 啊，我们三个大男人在喝酒啊，好，来，从敬我一杯吧， 嗯， 好。张伟，你的成长史还真是艰难困苦，一人出来混不容易，来我敬你一杯。 其实我是个天才，只可惜天妒英才。 那你毕业以后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靠谱的机会啊？ 也有过，机会像雨点般向我打过来，但我都一一闪过了。 你可以的。 我现在在律师事务所里一边实习，一边准备下半年的司法考试，只要考出执照，就能成为一名正式的律师，我的生活也会有所改善的。 那你实习都做些什么啊？律师助理啊？ 嗯，差不多吧，我在 IT 部门。 哟，看不来你还懂 IT， 具体干嘛？ 嗯，刻光盘。 嗨，再问你们一遍哦。 来，再来， 大家有谁愿意搬过来跟我们一起分担房租啊？我可以保护你们哦。 这个，我们， 我们是觉得和老鼠一起同居，其实也别有一番风味。 啊，是啊，我们要平等对待世界上的每一个生命。 好，既然你们都不愿搬过来住，我也不勉强，我会继续招新室友。不过，为了给新室友一个好印象。昨天晚上我指定了这个。 这是什么？ 一揽子管理计划。 一揽子？昨天奥巴马在白宫颁布的计划也叫这名儿。 一揽子就是一系列的意思， 包括你们必须什么时候熄灯，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禁止外人探访，多少分贝以上算是噪音，以及违反之后的处理方式。另外，这里边还规定了你们每人每周公益打扫的包干地区的明细。 什么？ 这是什么？人身安全保障基金？ 哼！如果你们下次需要打老鼠的话，我可以提供专业服务，当然不是免费的。 你这不是收保护费吗？ OK， 你们可以不交，不过下次遇到小老鼠的时候千万别害怕， Don't scare， OK， 也别叫妈。 你这根本不公平，你这条条都针对我们的爱情公寓，又不是君主立宪制。 君主谈不上，不过也差不多。我受累保护你们，当然由我负责管理。 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 你们人家三英占吕布，你们仨废柴斗不过一只老鼠，听着，只有站在食物链顶层的生物，像我这样的，才有可能创造游戏规则。因为我什么都不怕。 什么都不怕，这太绝对了吧？ 有什么了不起？再嚣张也只是个女人罢了。 从生物学上应该是，但其他领域很难讲。 她除了雄性激素比正常的高一点之外，还有什么不正常？ 正常女人能徒手捏死老鼠吗？ 不管怎么样，我们三个男人总不能给一个女人割地赔款。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你这三句话跟我们关系不大吧？我是穷鬼，他是淫贼，你是软蛋。 如果能让他害怕一次，说不定局面就会有所转变。 你有好主意？ 啊，现在还没想到。 听着啊，我们有三个人，三个臭皮匠，愁死诸葛亮。 好，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系列惊悚的事情，然后胡一飞 啊，关谷，你真的想象不出昨天晚上一飞的表情。 关谷， 哦，我是关谷， 你真神奇。 是啊，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你们只是在笑，哈哈，故事还没讲呢。 张伟，你是学法律的，你口才好，你口条长得顺，你来说。 当时一飞突然听见一阵敲门声。 等等，我憋不住了，我来说。 好吧，你来说。 当时一飞听见一阵敲门声。哎，不还是你说，你说的好笑。 好，当时一飞突然听见一阵敲门声。 哎，不行，我跟你说，还是我说更有悬念，好吧。当时不行，还是你说吧。 当时 不还是我说，慢着，哎，我不说你说吧。哎不行，我保证我再也不插嘴了啊。 好，当时 我们用恶作剧把胡一飞狠狠地吓了一跳。 你还是没说故事的内容。 故事的内容是这样子的，我装扮成阿凡达的样子，在漆黑的夜晚敲响了一飞的房门。一飞慢慢地打开门之后，我就用我这张画成阿凡达的蓝脸冲着一飞一笑，然后一飞就 啊！ 一飞， 阿凡达，你们有没有想过后果？ 后果就是我们把他吓倒了，他输了，我们三箭合璧，起义成功。 果然是三箭合璧，我们不就怕一飞会报复吗？ 怕什么？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在气势上就已经和他制衡了。 如果离得太近，这种制衡可能会被打破。干嘛？恐龙战队啊！ 你别过来啊！打人不提倡，打脸伤自尊呢。 我们兄弟连心，只要你敢对任何一个人使用暴力，我们另外两个就会 报警的。 你们仨给我听好了，我非常高兴你们居然有胆量来挑战我。虽然你们的恶作剧很怂 ，but 我还是要 thank you。我好久没有接受这种挑战的兴奋的感觉了。 说得好。你说了一大堆，我怎么没听懂啊？ 我只是想来提醒你们，既然游戏开始了，那就千万别停下来。 他什么意思？什么叫别停下来？ 他可能被吓傻了吧？ 我觉得他是在赞许我们这种勇斗强权的革命精神。 好，卡吧。 好，卡吧。 怎么了？ 我的粉丝刚才跟我说，演胡一菲演的非常好。 你什么粉丝？ 什么粉丝？ 对呀， 同事。 在直播平台上跟你说的是吗？ 对，手机下闪了，说你演的真好，胡一菲。 你现场改词儿，我这是醉了。 哎呦， 我觉得啊，就是真的，斯坦在捏小嗓的时候，他其实往往能捏到就是。女汉子的那种感觉，就你们能懂我的意思 是这样吗？ 他明明是个汉子，但是他又能把那种阴柔的感觉表达出来，所以女汉子 这是我本色演出啊， 并不是这样的。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对。 你刚才你只要一演这个女性，你就开始台湾腔，你发现了吗？ 对，演谁都是那个， 而且还说什么 "Don't scare"。But 我还是要 thank you， thank you. 能不能不改词儿啊？ 这种是导演最讨厌的演员。 哦，就是改词。 对，经常改词， 真的吗？ 啊，是。 为什么 在剪辑的时候他接不？ 没，不是，他有些词儿，当你要改之前跟我说，跟导演说是没有问题的。 嗯。 现场如果你不说改了，是非常。 为什么呀？他现场 非常不尊重演导演的。 哦。 而且不尊重编剧，因为这个东西。 主要是不尊重编剧吧？ 大家这个词儿啊是。好几轮大家这个写出来，然后又对出来的，然后你动不动就改了。如果你改得好，那我也就不说啥了。 那我改得很好吗？ 那这没觉得。 尬聊就是把我尬住了。 对， 来说说戏，我这真是我找不到曾小贤那种，就像你说见过。 对，主要你完全没看过。 嗯， 他不是没看过，他本身也不是那种类型。 嗯， 对。 但是我觉得刚才于浩还是在某些方面拿捏的还是挺到位的，就是那种。就坏坏的，然后胆子又相对来说比较小，然后但是就没什么胆，对，然后还想给别人出坏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是有那种就是小死样的， 小 沈初， 沈 初， 还是有的，还是有的， 是吗？ 嗯， 哎，这部剧真是多少季啊？他一共 四季 吗？ 对， 四季 是吧？ 然后第五季很多人在呼唤，但是演员太贵了， 凑齐了吧？ 啊，对，那个时候就 这个陈赫等人就太贵了，基本上不太。 他这戏出来了好几个， 主要就是陈赫，还有那个吕子乔，那个叫什么？ 赵奕欢吧？ 不是什么赵奕欢， 赵奕欢是哪出来的？ 赵奕欢是网络出来的。 张天爱呢？ 张天爱是太子妃。 对，太子妃嘛， 知识都学杂了， 太杂了， 学一块了。 我天！ 所以说我是一个网络的受众，你知道吗？ 对，所以你干的这个事儿，你做网大的制片人是对的嘛？ 对， 嗯，哎，不是，我就说，刚才咱们就还是这一段啊，在这种语言量极其大的这种剧本里边， 嗯， 他应该怎么去？就是难在哪儿，容易在哪儿？就你没词儿，肯定是对于演来说太难了嘛，全是词儿也不容易吧？ 嗯， 对，我觉得他们台词量真挺大的， 啊、都是说就靠嘴。 对， 嗯、 所以我觉得情景喜剧最重要的就是节奏。 嗯， 因为比如说我们四个人都在演戏的话，要彼此给彼此留出那个空档， 嗯、 以及大家那个就所谓的梗接的这个点， 懂这个 节奏 吧？这个，因为我跟他们有聊过，情景喜剧在正式拍之前要排练好多遍 啊，真的吗？ 其实就跟小品是一个道理的。 哎，那如果一直排，不会就没有那种新鲜感了吗？ 皮呢？ 不是，他也是有一定的次数吧，你也不可能排到那个完全， 啊、是 对， 特别夸张的 啊， 那岂不是制作周期很长啊？ 不长，这其实拍起来很快呀，因为现场我是拿导播切出来的。我不是每一遍一遍拍的，我一遍演一遍就够了。 哦 啊，只要你前面拍好了，前面拍好了演一遍，我三四个机位全拍下来。 就等于说你要对着哪说话，你要对着哪说话，都是说设计好的是吧？ 啊，不用对着，就大家就咱们演就行了。 不需要找 对，反正他的镜头都在咱们的，就跟这个一样，在咱们的正面。 哦， 嗯，所以排练很多的，像那个我们去年跟于文泰老师合作，他拍《武林外传》也是，他们演员顺词儿得顺很多遍，但演起来一遍就过了，基本上啊一两遍。 于文泰老师在我们的戏里基本上也是寓意条，他还很少有两条以上的戏，是吧？ 对， 很少、啊。 对，他是表演博士， 真的是非常非常牛， 厉害。 他开完词，他是讲面，他很棒。他在演戏之前，我们有一个 戏， 台湾腔收回来， 那个、状态你知道吧？那种状态，你就天下所有有。他是在演戏之前，比如说我们下一个戏是他需要有一个那种激动的状态， 他调动自己， 他自己会先跑一下。你先就在导演喊咔、 嗯、 喊哎 action 之前，他会先自己先跳，导演说、 嗯、 走，他那个状态就 啊，通过这物理的方法来调， 他是人在戏里，他人在戏里 流动更快啊，心脏跳更快， 对， 然后会给你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类似的感觉呢？ 包括你的喘息啊，一些包括可能身体的那种机能的状态，都是我觉得这种。就 一定的，你脸红脖子粗，你好，现在一个正常什么都没动， 对，那 就 必须得前面就准备， 对。 明白这个意思。 专业演员， 但我觉得 还 是这种真的全都是字儿的，咱也真不太好拿捏。嗯， 反正节奏不 太 好把握。 对，节奏是最重要的。 就是不，你刚才说那个给对方留梗、留时间、留时间这个事，留时间是指 他说的不是留时间，是留空间。嗯、我的感觉是 节奏感了。 对 对, 对、 就 是、就 是你这个前面的话要说到哪一步就停下来，然后 对 马上能接上了。 对， 一旦断了就完了，这 一定是通过排练的， 对，是要排练的啊、 哦。所以我们其实你看，唯独是这么长时间剧本哈，基本上咱们的这个排练的时间都比较短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还是会很生涩， 嗯， 而且这种节奏必须是要经过很细微的这个磨合。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找一些好的本子，我们几次，比如说一个星期我们来一段、嗯、来一大段。 啊，也可以哈，我们以 后 可以尝 试 一下。 好，嗯，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AM927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天宇，感谢斯坦的精彩表现，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咱们明晚6:45再见， 明儿见， 拜拜， 拜拜。